全新起航。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05，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今天呢是2018年的6月1号啊，在这里呢也是要先祝所有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啊。这个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去吃大白兔奶糖啊，有没有让爸爸妈妈带各位去游乐园玩呢？如果没去游乐园玩的话呢，也可以现在打开手机来收看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啊。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上来观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同时呢各位也可以通过一直播啊，就是微博的那个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进入房间之后也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大佐。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啊，其实请到两位嘉宾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并不常见，而且呢今天的节目啊是两位以这种小 PK 的形式啊来跟大家分享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曲。首先呢让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啊，叫做李冉啊，23岁，来自云南。冉冉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李冉，来自云南，今年23岁。我其实是已经大学毕业了，然后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北漂，到北京这边继续学习我的音乐，然后做编曲。我比较想当一个独立音乐人，然后也喜欢 soul 啊、灵魂乐，然后爵士、R&B 这一类的音乐风格。我最喜欢的歌手是周杰伦，还有方大同。 哎呦，不错哦。对，一会儿说话的时候、唱歌的时候，可以离我们的麦稍稍近一点，这个收声的指向性比较强啊。 OK， 好的。 对，还有我们另外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姐姐国府。 嗯，大家好，我叫国府，然后我是一个00后，今年18岁，年纪有一点小吧。 小。 对，但然后我是很喜欢音乐，也在尝试自己去写作。我呢平时比较宅，然后比较安静，但是内心也有自己的一个小世界这样子的。嗯，大概就这样，很简单。 很简单，长相也非常的甜美啊。这个李冉坐在这样一位可爱的小姐姐旁边，心里边有没有压力？ 压力特别大。 小姐姐， 对对对， 对，小妹妹旁边有没有心理上有没有压力？ 有。 一会儿唱歌的时候会不会脸红？ 我觉得应该会脸红，我是一个比较腼腆的人。 哎呦。所以啊各位啊，还是建议打开手机来在手机客户端上收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看方式，在手机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那么接下来啊，这个进入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先声夺人。在深入的访谈了解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两位的歌声如何啊。今天的先声夺人首先开嗓的是我们的小妹妹国府。总想叫小姐姐， 叫我小姐姐无所谓， 我有所谓，你无所谓不行。首先开嗓的是我们的国府小妹妹啊，先给各位带来的忽然之间，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OK， 准备好了，随时开始。忽然之间，来自国府。 OK。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台风不开你 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 忽然之间，来自我们今天的首位嘉宾啊，国服小妹妹。不知道各位听过之后啊，有没有被她的声音还有那种独特的演唱方式所 shock 到？反正我现在这个有点替李冉同学捏了一把汗。 对。 因为毕竟啊，今天的节目算是我们挑战新歌声的一次先例了，第一次有两位嘉宾同台，类似于那种 PK 的，就是那种小比赛的形式来面向我们的广大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啊。这个一会儿在问题之后再轮到你来演唱啊，可以先这个稍稍的镇定一下刚刚起飞的心情。哎，那先问问李冉吧，刚刚在听过这个郭富唱完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你说的，我现在压力超大，我觉得声音非常甜美。 真实一点。 没有，真的，路人转粉吧。 就是路人转粉可还行。那其他的方面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感受，或者是在听完歌之后跟最开始看到国府的第一印象有没有什么样的改观？ 好好说 啊，这个小妹妹说话了，好好说。 其实看到她第一眼的时候，我觉得她是还是那种蛮可爱的吧。我觉得可能是唱歌会很萝莉音的那种啊，没想到刚刚她开口一唱，我觉得真的是声音很甜美，但是甜美中又有一点慵懒的感觉，所以听起来真的是非常舒服。就这个夏天白天气很热，听得就很凉快。 哎，非常粘透的一段对话， 我很满意， 很满意。这下边这手就等着掐大腿呢，我跟你讲。我告诉你，就没有镜头，有镜头我就从上面往下一照，这分分钟拿一刀在那怼着，看你不敢说好了。刚这首歌曲啊，来自于我们的国服，忽然之间，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啊。其实呢，在这个上节目之前，也是简单对各位对两位进行了一下初步的了解。就是据我所知，两位学习的专业应该完全不同吧？ 没错。 对，郭辅是学习什么专业的？ 我是本来是学西班牙语专业的。 西班牙语专业。 对。 语言专业的， 嗯， 然后李冉呢？ 我是大学学的音乐学。 音乐学就是那种理论还是？ 对，就什么都会一点，但其实什么都不会那种。 对，什么都会一点，什么都不会。我这 对对对， 这个话说的可太谦虚了。 不是，就是都学一点，我们可能音乐学什么都要学一点，但是其实都没有很深层次的去 怼了一个专业。 没有，就没有很深层次的去继续再学，所以其实我觉得都是什么都会一点，但都不精、哦、我是这样啊，其他我不知道。 哎，那为什么两个人在选择在大学的期间学习了不同的专业，但是最后的梦想，因为我看到你们两个的在这个自我介绍上面啊，都有一个专属的名词，哎，这之前应该是没打过招呼，都想做独立音乐人。 对， 就为什么你看，一个是音乐专业的，这可能还跟这个音乐人稍搭一点搭点边儿，虽然说是这个什么都学，但是什么都不精，咱们非常谦虚的说啊，但是国府学习西班牙语专业的，为什么想去做一名独立的音乐人？ 嗯，我就是很单纯的因为喜欢，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做得更好，所以说选择了这个专业。对， 嗯， 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在音乐方面发挥的更好，所以说我转向了音乐这个专业。 哦， 对， 明白了。那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去做独立音乐人呢？ 因为贫穷。 贫穷。 对，因为其实我也会写歌，我现在是在学做编曲，我也想当一位就是能够站在台前的一个歌手。但是为什么想当独立音乐人？因为现在可能音乐市场也不太景气，大家基本上很少看到做新人，都可能更喜欢偶像，比如说其他的那些选秀类节目，那些好看的小哥哥小姐姐。那我长成这样子可能就没有太多这种可能。 很有味道啊。 哎，是吗？谢谢。所以我做一个独立音乐人的话，因为现在其实市场媒体已经非常好了，我们就说能够做出自己想要的音乐的话，那其实这个媒体已经有能力承载，这些自媒体已经有能力承载我们这些歌啊，就是可以在这上面发布，可以让很多人听到，所以暂时是想当一个独立音乐人。 嗯，暂时想当独立音乐人，因为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 那国府呢？为什么想做独立音乐人，而不是选择去签约公司？因为你看啊，学习西语专业的本身就跟音乐搭不上太多的关系，用西班牙语唱歌这点不算啊。 嗯、 这个想通过自己的喜好来把音乐做好，然后成为一名独立音乐人，而不是去签那些经纪公司或者是通过一些综艺节目来出道。所以为什么你也想做一名独立音乐人？ 嗯，首先我觉得 也是贫穷吗？ 也不是啊，当然有这个原因，很重要。就是我觉得步入一个行业要慢慢来嘛，而且不愿意受到很多外界的限制，就是觉得我想做我自己的风格，我想写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可能这样的想法比较多一些。 但是从最开始步入这个行业，因为我作为一个门外汉来讲啊，我觉得的独立音乐人肯定就是自己写歌编曲，然后我自己做宣发这之类的，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去把所有经纪公司所涵盖的东西都给他做全了。但是作为一个刚刚进入音乐行业的，或者是说我想要去进入音乐行业的，最开始就选择做独立音乐人，不会觉得很困难吗？ 我觉得相比于这个来说，签约好像更困难吧。 对，我也这样觉得。 为什么？ 嗯， 还是刚刚说的 双尴尬。 对呀、啊，就是没有人过来找你，如果没有好的作品的话。 这个 也 是。然后 这是一方面，就是没有人、没有公司会来这种广撒网的去寻找歌手。 对，而且其实。我们学音乐，我们的初衷是真的是很喜欢音乐，想要把自己很喜欢，就这一类音乐性可能强一点的歌，给别人听到。但是现在大部分公司可能他们更喜欢快餐式的这一类的歌，这样 那种自带流量的，或者是说大家一听就知道这谁唱的那种歌词，特别略带土味的那种感觉。 对，这样的话其实就违背我们初衷，所以我们还是想要做自己的音乐，是想要做自己的，而不是那种快餐式的音乐，所以才做独立音乐人。这样， 那小妹妹怎么看？ 赞同，这样 顶楼上赞同你这回答，我给满分，我告诉你。要不怎么说自己很宅呢？那确实哈，顶楼上。 那您二位对于独立音乐人他的定义或者说概念有自己什么样的想法没有？ 嗯， 就是说假如说我要成为一名独立音乐人，我想做什么样的独立音乐人，就或者说在我的心里边这块净土它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可能对于我来说，我现在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觉得独立音乐人就是要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表达自己所想表达的东西，就是把自己的风格去展现给大家。这是我目前能够想到的关于独立音乐人的最简单的一些含义。 嗯、 对，更深层的含义还是要问一下旁边这位。 没有，其实我比你好问了。 永远把包袱抛给李冉，我 没有，我又想比较小。 我觉得独立音乐人首先可能词曲编混录母带就这行。 等一下，词曲编混是混音，编是编曲。 对， 然后呢？ 然后录音，然后母带处理。对，这些其实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要自己一个人完成。 对，都要一个人完成。但可能你没有这么全能，但是你可以把这些东西给交给你，就说哦，比如说我做编曲，我唱歌，然后我写歌，然后作词的这些，但是我可能混音不太好，又可以给我朋友做，就是说可能大家都比较认识吧，他不一定会要你钱，或者说不会要这么多，然后他需要我帮他写歌的时候，我也会去帮助他，就这样。然后一系列的就歌曲，一首歌曲的一系列工序完全完成了以后，那接下来就可以去找那些宣发，就比如说也有朋友，这个圈还是混朋友，对，还是有朋友做这些东西，然后 哪个圈都是混朋友的， 对， 都是要走人脉的。对，那所以说这个就是您二位对于独立音乐人的自己的想法和概念。那有没有这种信心或者是信念，就是假如说，因为我刚刚听你们二位说呀，做这个独立音乐人确实就像我刚刚说的，虽然是没有公司来找我去签发我的唱片，但是我还是要通过我自己的人脉关系，或者是说通过我自己刚刚说的那一大溜什么编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我要自己一个人把这些东西完成。有没有想到会在这条路上特别的艰难险阻，9981难，我要怎么去克服它？互相点头，给了一个坚定的眼神。 我目前就是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可能，我这个年纪的话，就是父母支持的还是比较多的，就我可能没有想到过会遇到多大的困难，但是在我看来，困难都是可以去克服的，就是它之所以是困难嘛，就是可以克服的，就是还是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去面对以后的一些困难。 嗯，那李冉呢？ 你刚刚问是有没有信心，对吧？ 嗯， 完全没有。没有，开玩笑。因为其实我想要做的音乐，就 soul 啊，灵魂乐这还有 R&B 这些、R&B 其实现在还好，但是可能后面那些东西还是偏爵士难调这一点。这其实在国外已经很少有人，就市场已经不怎么样，在国内还是属于小众，没有太多人听。对，其实做的人有很多，但是做的好的只有这么一两个。对，我觉得可能我不觉得有多困难，可能最大的困难还是自己做的不够好。 还是自己做的不够好。 对， 你这个说话说的太谦虚了呀。 没有谦虚，真的。因为我始终觉得因为现在其实机会有很多，有自媒体，对吧？我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是没有被埋没的人才这一说，可能我们只是更多的时候只是自己没有这么有才，然后自己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而已。所以我觉得只要是很多人不喜欢我的歌，或者没有听到我的歌，那可能还是我自己做的不好。这样， 那你会因为很多人不喜欢自己的音乐风格，你就比如说爵士或者是灵魂乐这种的，因为在国内的市场确实很小众，听他的这种音乐风格的人只有那么一波人去听他，你会不会因为你的听众不喜欢你的音乐风格，或者说你的整个的唱作风格，去改变自己原有的那种想法？ 这种想法其实是稍稍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不是说不坚定啊，只是说音乐这个东西吧，我觉得你还是要让大多数的人听到，我们不能闭门造车，就给专门都给学音乐的听，因为大家都听不懂，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那可能我会把这个歌做的不那么 枯燥， 对，枯燥，不那么让人听起来不知道云里雾里的是怎样，可能会更让大家更容易去接受这样。 嗯， 那刚刚也提到了啊，就是现在的这种大规模的快餐音乐文化，您二位对这个名词有什么样的想法吗？快餐音乐文化，因为刚刚都说要做自己喜欢的想要做的那种音乐形式，所以才选择去做独立音乐人，没有去参加那些综艺啊选秀的节目，去跟随我们大众的那种打引号的潮流去走，去做那种快餐式的文化，去做那种消耗品。所以对这个名词有什么样的想法没有？ 嗯，你有什么？ 又一个坚定的眼神。 对，因为我不太想就是评判任何的音乐风格，因为毕竟它能够成为一种潮流，就一定有它的原因。 嗯， 所以我只是想在，哎，您刚刚问我，您刚刚问我是怎么看待这个？ 突然忘了问题是什么了，是吗？ 我想着想着我就忘了这个问题，就是 怎么看待简单一点，就是怎么看待现在的这种快餐音乐文化？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因为每个群体他喜欢的音乐风格都不一样，然后他做他的，我做我的，挺好的呀， 不耽误， 对，互不耽误，对，觉得还是不错的，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嗯，李冉呢？ 我觉得吧，怎么说呢？可能我们国民音乐欣赏水平现在就整体的审美没有这么高，但是我觉得这几年是越来越好了。 嗯、 就以前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 hiphop 这一类的东西，可能完全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对吧？但是你看现在就是说，很多这种类似的节目已经是其实是非常火了，大街小巷也能听到关于这些 hiphop 的歌。那我觉得其实这些快餐类的，总有一些总需要有人去引领这一些歌。那可能最开始还是要做的这种快餐式的，让大家先接受，对，这样，所以我觉得没什么不好，我觉得挺好的。 嗯 ，OK 啊，这种见解，我说实话啊，就是您二位刚刚的这种自己的想法，我还真的是不能说第一次听到吧，但是第一次听他把的解释的这么的完全，就是对于快餐音乐文化，因为我之前听到的基本上都是他会把我们现在的一种音乐的形式慢慢的重新走回那种低谷，但是它是被大众所喜欢的嘛，大众所喜欢它就有市场，我就要去学习它这些里边好的东西，但是它会不会带跑偏一些，就是像您二位这样想做自己音乐的这种音乐人，会不会带跑偏，这我们也不知道，这就看未来的发展方向了。OK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又聊了这个做独立音乐人的想法。那接下来这时间交给我们的李冉，现在释放压力的时候到了啊！刚听完我们小妹妹唱歌，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李冉。第二首歌曲有没有来自李冉？准备好了吗？ 稍等一下。OK， 可以。 嗯，好的，接下来第二首歌曲来自李冉，有没有？ 空气中不断跳动，却那么沉重。Turn on your favorite song， Turn on 我的爱的容，听见了谁的伤，在窗户旁安静的想，是什么力量你有没有爱过我，有没有想过我，有没有也会有一点心动的时候。 作组织中央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

会有沉重的枷锁。Turn on your favorite song, just like there's nothing wrong. 也许时间一长就会遗忘，就真的当是误会平常。的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你有没有爱过我？有没有想？也会有一点心动的时候，但是说不出口。 刚这首歌曲有没有来自李冉啊、哦？这看来李冉根本没有被这个中间的广告所打断自己的演唱情绪。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说来这个还是跟个人经历有关啊、我就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上台唱歌， 就是这首歌， 对，就是不是这首歌，是另外一首歌，就是青花瓷，就是之前周杰的那首歌。 哦， 第一次唱歌就是被打断了， 嗯， 就那个话筒声音也不知道为什么到我这里，一会儿有，一会儿又没有，一会儿有，一会儿又没有，就完全是非常尴尬的演完了整场。 第一次上台演唱， 对，我人生的第一次上台演唱， 那是什么样的？是节目还是晚会？ 不是节目，是我们。就我上高中的时候、 哦、 那个高中是封闭式的吧，其实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可能就忽然就撞到有一个晚会这样，然后老师说哎我觉得你唱歌还可以，你就上去唱一 唱，去上去试一试， 对，试一下。其实当时人生第一次唱歌非常紧张，之前准备了很久， 嗯， 就是但是那个就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当时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其实挺对我打击还挺大的，但是老师就安慰我，就说其实第一次遇上这种情况，我觉得我还觉得还蛮 OK 的，就是至少说你没有说有太过激的表现，就说你还是坚持唱完了整首，我觉得这样对你来说一个打击是好的，这样以后你从再也不骄傲了。对对，就这样就这样，所以从那以后其实我对临场这种事情我觉得都能接受。对， 但是我觉得这虽然说啊这种原因或者是说因为某些事情打断了唱歌这种事情还是不要发生的比较好，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可以检验到一个歌手是不是特别成熟，或者说他是不是非常适合做一个歌手的，算是一方面的另类的条件吧。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 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在演唱会现场上会遇到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情况，你比如说粉丝突然拿个花冲上来了，你怎么办呀？ 哎，其实以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真有遇到过。 你真的是什么都遇到过、啊、 对， 来给大家讲讲。 那个是大学是、哦、当时在大学办了一个个人音乐会，就真的就是唱着唱着忽然就而且我唱的是快歌，就忽然就有一个女生上来，就 是一个女生，不是一群女生， 是一个、哦、对，又一个女生出来就忽然上来送花，然后用就给了一个拥抱嘛，但是她那个确实太突然了，一下我真的就懵了， 忘词了， 对，有点忘词，因为其实我歌词记得还蛮清楚，就差点忘词，但是、没关系吧，我偶像是周杰伦，周杰伦经常忘词，不会 就编呗， 现编， 对 对, 对，现编， 现挂这样。哎，那国府有没有在日常的演唱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 嗯，演唱过程中遇到过音响特别差的那种情况，就是你可能靠近它会出现那种非常刺耳的声音、 嗯、 然后是唱着唱着可能话筒就没电了，就那种我记得我是 你这不是上 KTV 唱歌、唱着唱着可没电了， 是不是就是初中的时候会参加一些唱歌的比赛、 嗯、 然后我记得有一场就是我唱着唱着那个话筒没电了，就是我也不知道主办方怎么想的，就是 改清唱吧， 话筒没有，然后我当时确实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我就要求就是直接喊停，要求大家给我换了一个话筒，对，我当时是这么做的，然后因为我想不出来更好的解决方法了。对， 哎，我还记得应该是在那个时候还叫我是歌手，是邓紫棋啊， 对 对，邓紫棋好像是因为耳返出现了点问题，直接当场叫停，然后当时我记得还掀起了网上的风波。 我没有， 毕竟人长得好看嘛。对，我还记得，对，刚刚李冉说到自己上高中唱歌的时候，那个麦出现问题，我记得我上高中参加学校应该是比赛，歌唱比赛，然后记得特别清楚，陈奕迅 Eason 的一首《好久不见》。然后当时是无伴奏版本，我一朋友非得要给我拿吉他现弹伴奏，我说你弹的这行不行啊，他说你放心绝对没事儿。然后我也没看他怎么练，然后我们俩搭的时候吧还 OK， 等到真上台的时候，这家伙这孩子弹两三根然后断几次，弹两三根断几次，基本上那首歌我就纯清唱下来的，而且那首歌它的伴奏本身就很轻，我还清唱下来，那真的是这辈子最后一次在台上演唱的经历，就那样， 也是最后一次跟他合作，对吧， 也是最后一次跟他合作。刚这首歌曲啊，有没有来自我们的李冉啊？既然说到这儿了，那二位有没有想法要成为唱作人？因为我知道李冉最近也是在学习编曲，而且两位还是同学关系。这我们也是刚刚在这个电台门口聊天的时候，突然你们俩怎么认识？然后突然发现，就是今天请来两位 PK 的嘉宾，原来是认识的。我表示心里很难过。对，所以现在两位都在学习编曲，而且作为同学啊，有没有想法成为唱作人？就是自己边写词，然后边编曲，然后再去演唱，三合一的这样的，有没有这样想法？ 当然有了，然后现在自己也在做这方面的训练吧，算是就是自己有灵感了之后啊，就会写出来，然后把词填进去，然后再编一下混一下，就这样。 这说的这么简单吗？ 嗯，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挺难的。嗯， 编一下，把词随便想一下，然后再把曲子编进去，这首歌再唱出来，发到网易云上就 OK 了，不然我就火了。可以，我要照着小妹妹的套路，晚上回家研究一下，这个没准第二天这儿歌就出来了。啊，当然对于我来说是儿歌，对于您二位来说肯定是特别好听的歌曲。那李冉有没有想法作为一名唱作人出现在工作事业里面？ 其实我之前说我就是想当一个唱作人， 好，就一直想当的就是唱作人。 唱作人，对，其实私下里我也有写很多，也有写很多歌，但是可能我不太会写词，我。不是，应该说我对词要求太高了，就 太这样，对，完美主义者。 对，我是在音乐方面，我真的是完美主义者，真的是容不下一丁点的瑕疵，就这样。所以其实有写了很多歌，但是我觉得写的还不够好，我还没有把它就是说最完美的那个样子呈现出来，所以我一直都还没有做。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这样，但是后来就给我朋友吧，就他说你这样，对对对，你这样不行，他就说就是说这个音乐你必须是要先去做了以后，你才知道自己做的到底是哪里不好。你一直这样就沉浸在自己的这，一直不断学，一直不断学，他音乐是无止境的，根本就学不完。所以我现在有开始就是说开始把这些歌拿出来做。哎，之前也有写过歌给别人，就写歌给就卖给唱片公司这样。对，有做过这种事情。但我自己的歌，因为那是毕竟是写给别人，可是写给我自己的，我就觉得太要更深思熟虑一点，要写得更完美一点，就这样。 那你们俩觉得写词跟编曲哪一项更难一点？ 你觉得呢？ 我觉得都挺简单 的，都挺 对。 我以为你想说都挺简单的，就像我刚刚那么一说。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写词更难。 为什么？ 其实你看啊，圈内 哎，那是先出曲还是先出词，还是根据自己的灵感来说？ 这个都可以，这个都可以。这个我完全 OK, 这没有什么硬性的指标，就是说我先出词，然后我再往里边编曲。 对对对，没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人他会有这种想法，但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都是这样，都无所谓，都可以的。 那比如说，就比如说李冉在之前创作的一些歌曲的时候，你是比较倾向于先出曲，还是比较先这个帮你填词？ 我一般都是先作曲，然后填词，自己写不满意给朋友写这样。 哦，那郭芙呢？ 我是 突然断弦， 我是会自己想一个旋律，然后再做曲子，然后再写词。 啊，就还是先有曲子，再往里填词这样。 嗯。 哎，那再说说自己的音乐风格吧，因为刚刚我听二位的，虽然演唱了只有一首歌曲啊，各演唱了一首歌曲，李冉的风格基本上能感觉出来，就是那种 soul 外加一点那种特别慵懒的那种感觉。然后当然这是我的感觉啊，这个然后那个郭芙的声线就是那种很甜美，然后我感觉很有故事的那种女生去表现这首歌曲，所以你们俩觉得自己的音乐风格，如果要是归类的话，会给自己归到哪一种哪个分类里面？ 目前我的话是流行吧， 流行。 对 我其实我现在其实也是 流行， 也是流行，但是可能之后会完全的。 我想做一些比较难的东西，爵士啊， 比如吗？ 对对， 都想做爵士吗？ 对。 哎，为什么爵士有这么大魅力吸引你们俩？ 复杂的， 对， 因为它复杂。 因为可能很多大家听到爵士的只是说爵士风，以为它是一种风格，但其实在我们看来，我觉得爵士它已经是一种音乐体系了。 体系， 对对，它是这样。所以其实就现在除了古典音乐以外，我觉得只要你把爵士学会，其他你都会啊。对，就是这样。 嗯，这么简单吗？ 对对对，说起来很简单，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 非常难，爵士就感觉跟学数学一样的。 那还是算了，我还是听听爵士好。那这个爵士它吸引你们的点在哪里？就是为什么我会去选择爵士去唱啊，去作曲啊，去编曲啊，而不是选择其他一些的音乐类型？ 我是觉得爵士里面包含的一些，就是它的和弦呀，很就是让人感觉变化多端的那种。就是 变化 莫测，对，不是说像流行一样线性的啊，你大概能猜出来是什么？爵士是觉得永远猜不到， 就是那种对未来的未知感很刺激， 对，这就很刺激。 对，我想法跟他差不多啊。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其实爵士纯爵士它其实都是即兴的， 嗯， 就其实说是给到他们谱子，但每个人弹的东西其实跟谱子上面完全不一样，对，完全不一样， 想到哪儿弹到哪儿， 想到哪儿弹。它中间就是就《暗月之城》里面的台词说的，这爵士里面它是有冲突，然后又相互冲突，但是又相互妥协，在冲突与矛盾当中找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着落点，然后在这中间表演出这种音乐形式，听起来非常刺激，就这样。 都是因为刺激选择了爵士。 对对对。 看来回去我要重新刷新一下我的歌单了，往里再收藏点爵士乐。OK 啊，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我们非常可爱的小妹妹郭芙，第三首歌曲《当你老了》，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OK， 准备好了，随时开始。《当你老了》来自郭芙。 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 的诗唱给你的。 刚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啊，当你老了，来自国府。那么接下来啊，这个我们听歌的时间继续啊，接下来这首歌曲黑白来自李冉，要向国府发起挑战咯，各位抓紧打开手机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挑战新歌声，在微信里面搜索公众账号冠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这首歌曲黑白来自李冉。 你是我爱的女孩，最爱的女孩，带我到温柔的默片时代。 傻起来，边走边唱，困起来，你躺在芙蓉枕上。世界不在，你依然在站台，走了依然会回来，扬起尘埃都变成一种黑白。你是我爱的女孩，最爱的女孩，带我到温柔的默片时代。你那白的裙摆，那黑的刘海，教我说美丽的句对白，那是与你眼里样美一样期待，却得不到后来值得你从头再来。艳阳天为你敞开，手中的南风筝也为你摇和摆。世界不再，你依然在站在，走了依然回来，扬起尘埃都变成一种黑白。你是我爱的女孩，最爱的女孩，带我到温柔的默片时代。你那白的裙摆，那黑的刘海，教我说美丽的一句对白。那是一样美一样期待，却等不到后来，只得你从头再来。才发现我的喜怒哀乐应有杂，都为了你的素颜，主演不会改。从你的马路再走回来，再逃回来，世界在逆转过来，是否现在越无奈，过去越实在，难道回忆是为了明白。你是我爱的女孩，最爱的女孩，带我到温柔的默片时代。你那白的裙摆，那黑的刘海，教我说美丽的一句对白。那是一幕幕一幕幕一样精彩，却等不到后来，只得你从头再来。的双鬓都斑白，也等你从头再来。 刚这首歌曲《黑白》来自李冉，你爱的女孩是谁啊？ 我爱的女孩不爱我。 那算了，咱就不提这悲伤的故事啊。大六一挺开心的，各位。今天两位嘉宾的四首歌曲啊都已经演唱完毕啊，不知道各位我们的亲爱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更喜欢他们俩谁呢？如果喜欢国府的话，国府说一下自己的联系，算了，不要说联系方式了，说一下自己的网易云账号吧。 就叫国府 啊，就叫国府，在网易云上搜国府就能听到你的歌声是吗？ 对。 OK 啊，各位，如果喜欢国府的话呢，可以在网易云上搜索国府啊，那个月加个杜甫是 杜甫的甫 啊、对，月加个杜甫的甫，各位就可以听到我们这位小妹妹的声音了。如果喜欢李冉的话， 我的叫书院中大俊， 对，什么 就很绕口的一个名字，就书院，书院，然后中大俊是一个人的名字。 书院是什么？ 对对，就是读书的书，书院 啊，读书的书， 对对对， 院子的院， 对对， 然后 书院中大俊， 书院中大俊。如果喜欢李冉的朋友呢，可以在网易云上搜索书院中大俊。如果喜欢我的朋友们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好了，这个看看时间，现在时间来到了20:57，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这个六一啊，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过这样一个非常好听的六一儿童节。最后呢，也祝各位我们家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儿童节快乐，希望自己一直是小朋友。非常感谢两位的到来，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大佐，咱们明儿再见了，拜拜。